这是 Alice Lee 台湾为 LibriVox 所作的华语唐诗录音。 第74首《燕歌行》，高适作。汉家烟尘在东北，汉将辞家破残贼。男儿本子纵横行，天子非常赐颜色。窗金发鼓下榆关，金佩威仪结石间。教尉羽书飞汉海，单于烈火照狼山。山川萧条及边土，胡骑平陵杂风雨。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游歌舞。大漠穷秋塞草衰，孤城落日斗冰溪。生当恩遇常轻敌，历尽关山未解围。铁衣远戍新秦酒，玉柱应啼别离后。少妇沉喃欲断肠，征人寄拨空回首。边庭飘摇哪可度，绝域苍茫更何有。杀气三十作正云，寒声一夜传刁斗。相看薄刃血纷纷，四节从来气故勋。君不见沙场征战苦，至今犹忆李将军。 完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